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218集，离开二。你早就安排了人，为何不早些告诉我？ 这种事还需来邀功？那也是我的家人，没安排好，我怎么会放他们留在定京？ 沈妙听闻谢景行说那也是我的家人，心中便如吃了蜜糖一般甜，眸中也带了微笑，说：说起来，我倒是没有想到冯家居然和大哥联手了。当初他为了让冯安宁避免重蹈前世的覆辙，还特意关照沈秋帮忙看顾着冯家，却不知何时有了这样的交情。不过这样看来，冯安宁应当不会再如同前世一样嫁给那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表哥了。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正要和你说。 谢景行突然素了脸色。 傅修仪和秦国的皇帝有秘密往来。 要借兵吗？沈妙一怔问道。一说起此事，沈妙就想起自己曾在秦国做了5年人质的时候，如今傅修仪可是未曾娶妻，难道他又寻了其他的人质？ 可能是私下里达成了某些协议，最有可能是割地。 是为了帮助他夺嫡吗？不过借异国的力量夺嫡，日后会有很多牵扯，傅修仪不至于如此啊。谢景行沉下目光说： 为了对付大梁。 他们想对付大梁？疯了这是。沈妙看向他，明齐和秦国联手，虽然实力比之从前高涨不少，可是大梁的国力也是摆在众人面前的，至少都是两败俱伤的局面，相安无事了这么多年，怎么会主动挑起争端呢？ 这都容不得眼中钉的性情。况且陇叶如今因为卢叶两家而稍显混乱，他们有机可乘，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沈妙细细想了一会儿谢景行的话说：你说的没错，迟早都会有这么一天，只是现在开战对大梁来说未必是个好机会。 你不用担心。 谢景行揉了揉他的头。 这些交给我。 我也是瑞清王府的王妃好不好？沈妙瞪了他一眼，对他这话十分不满。谢景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 哦，从皇后变成王妃不嫌吃亏？ 哼，吃都已经吃过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啊？沈妙哼了一声说道。谢景行还要说话，回香却在外头敲了敲门。沈妙示意他进来，回香看着沈妙，又看了看谢景行，目露纠结之意。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沈妙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若是有话直接说就是。便是不在意谢景行在场的关系了。 今儿个晌午的时候，裴公子说出门走走，奴婢们想着高公子也说过，裴公子多出门走走对他的伤势也会有所帮助，只要不走远就行了。裴公子想要一个人，奴婢们便没多想，他平日里只是在门口走一会儿就回来的，今日里竟是等到天黑都没回来。 沈妙皱眉，出事了？裴郎没有武功，若是路遇什么危险，是一点自保之力都没有的。 奴婢们也以为是的，可是八角在裴公子屋里的桌上发现了这个。 他从袖中摸出一封书信样的东西递给沈妙说： 屋里少了些裴公子的衣裳和细软，奴婢们若是没猜错的话，裴公子应当是离开了。 沈妙正要拆信的动作一顿，谢景行也神情微变。沈妙问回香，他临走时有没有说过什么？ 什么都没说，与往常一样，还说今日天气好呢。 沈妙有些发怔，谢锦行说道， 看看信里怎么说吧。 就要起身离开，被沈妙抓住袖子，哎，一道看吧。谢锦行回过头来，他脚步一顿，想了想，复又坐下来，只是唇角到底又浮起了一丝笑容。拆开信，入眼的就是裴郎的字。裴郎的字如他人一般清俊，很有那些名士的飘逸之风，他本人瞧着也是如此的，却让人难以想象，就是这么一个风流脱俗之人，前生却一直搅和在权力的争斗之中。那信里起先开头是说，这么长久以来住在瑞亲王府，给瑞亲王府添了不少麻烦，多谢他们夫妻二人收留，又希望沈妙谨守自己的诺言，叫刘盈的下半辈子也安顿好。裴郎写道，虽然之前是跟着沈妙来到陇业，不过都是权宜之计，是因为傅修仪的缘故，没有办法才躲到陇业来的，但一直留在瑞亲王府还是有诸多不便的地方，他有自己的打算，准备趁着有生之年四处走走游历，增加一些见识，因此才不告而别。因着之前与沈妙也算有师生之谊，后来倒也算有了些交情，在定王府的那些日子里确实了解了定王的一些事情，知道沈妙对定王似乎一直怀着提防的心意，所以就整理了一些东西给沈妙，希望在日后中能让沈妙派得上用场。这封信中的东西交给沈妙后，他们的关系便也算是两清了，谁也不欠谁。裴郎写道，此生不知道还有没有见面的机会，唯有说一声珍重了。裴郎这信写得极简单，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甚至不知是不是故意为了和沈妙划清关系，字里行间都透着疏离和客气，彬彬有礼的模样，像是回到了最初广文堂里先生和学生的时候。信中的另一张纸却是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傅修仪的一些事情，有关他的心腹，有关他的一些筹谋，一些日后的步骤，要拉拢的人，要扳倒的人。谢锦行本来是随着沈妙漫不经心地往那张纸上扫了一扫，但看到后面时面色也不由得凝重起来。这封信里事无巨细地记载着傅修仪的一切，这样一来，傅修仪在他们面前几乎就像是没有任何秘密一般，什么都袒露了。有了这个东西，要对付傅修仪犹如抓住了蛇的七寸，简直不不追心。谢锦行道， 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 裴郎就算是在傅修仪身边做探子，傅修仪之前信任他，也不可能信任到如此地步。而其中这些傅修仪埋伏在各处最深的棋子都被裴郎一笔笔地写了出来，倒像是跟随了多年的心腹爱将，对主子的事情了如指掌，才会这么的详细。沈妙的指尖却是有些抖，这里面的一些事情有的分明是几年后才会发生的，便是现在傅修仪都不认识那些人，裴郎又如何认识呢？除非裴郎也有上一世的记忆，所以在现在就已经知道了傅修仪未来的心腹和棋子，以及未来的筹谋。裴郎什么时候知道的？分明之前都什么也不明白。难道沈妙心中一动，他是在谢景行生辰当日而因为遇刺梦到前生，莫非裴郎也是一样？他看向回乡，裴先生这些日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回乡仔细回想， 似乎并无不同，就是时常坐着发呆，不知在想什么。不过裴公子之前性子就安静，所以应当只是养伤的这段时间如此。 沈妙拿不定主意，便想问一问裴郎是否知道了前生的事情。裴郎是跟在傅修仪身边最久的人，自然了解傅修仪最深。可是刚想说话，却又停了下来。那又怎么样呢？如果裴郎真的回忆起前世，就如同沈妙无法面对裴郎一样，裴郎定然也是无法面对他的。他们二人算不上宿命的仇敌，也称不上交心的伙伴，有过血债，有亲自还清，在深宫之中都身不由己，但是却确实地犯下过错，不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不能清清楚楚地说明白。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